江岸上游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怎么又想的那么可能？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随接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，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本落实在了秋阴。生金在秋坡前，秋草中耳边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虫耳边声音，叫得那么惨人。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了我担干柴寻归，酒尽正欲酌，你不饮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因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起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绿顺着江南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夫闻亲心神稳定，才敢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来 闻听，乃是荒山野哪里来的那高人，听我父母亲唤从人近前来，听我的吩咐，你一到那江岸上，捉出刀寻，搜检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，忽听得在那岸上大言把大人尊，得到也是我樵夫不知我在此听清，此山之中樵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安，正值议论琴，闻君此处操琴，因而止住步。那位玉官呀，他是行家的大笑，是个砍柴的人呐。问来问去，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。我想这穷山僻壤，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。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！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其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，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，在那瑶琴上有入记八节七不复，曾记得不对那知音，绝不该那调动了瑶琴，樵夫之言却道闻耳呀，可莫笑渔樵也水故山村，吩咐声从人朝上请，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夫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传下，走上前对那钟子期忙打花园。我向樵夫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叩首，他问什么言语不要你留神，钟子期 我才官船上见伯牙，长吁不拜说有礼了大人。那位余伯牙同吃官体，焉能与他还礼，所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愠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？老人死去说不敢，甚至那略小一儿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：“小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，不得什么神之音。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的造了这一张琴？自方寒传说对乔公知，名叫典韦。子期说：琢磨本事，伏羲氏流落瑶池，那因此啊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。上结亲，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，那清浊两相匀，出了一位回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当了这一当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啊？能够那会合人？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？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？简简短短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：此琴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，那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不依靠，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赵君，大祭里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狮子入，狮子命归阴啊。 琴弦宽有几寸，围在几寸难合分，舌纹碎烂着什么一样，到根合是几尺几寸零几分。什么人好德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嘞，字行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迷之音，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舌纹碎按着周天一样，到不可是三尺六寸零一分。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运透九霄团风袭阴川山海龙骨琴，宇宙调丝金仙府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范思文。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。子期说孔仲尼坦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。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莲花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惧色，笑我吟吟一琴会有好进来了呗。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，俞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子期听琴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俞伯牙摔琴。 香粉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汉阳相会，再等来春啊。且不言

小姐你要细听琴声，细听量张君瑞就知窗外小姐到，静心神改赋一曲凤秋花，凤秋粉边